吹熄的风，方知你我也这样傻。今天请一起，为再没有烟火轻过，业债情磨，从今生不懂你我。长夜碰月杯再饮，忘掉昨天的苦恨。如果可以，唯求从今不再挂念某一人。长夜碰月杯再饮，梦在半醉真庆幸。尽管失意，能再遇知己良朋。长夜碰杯再饮，忘掉昨天的苦闷。如果可以，唯求从今不再挂念某一人。长夜碰杯再饮，梦在半醉真庆幸。尽管失意，能再遇知己良朋。长夜碰 醉，让你一辈子执迷不悔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想经得起岁月动摇，想的人感伤的日落知多少，或许这世界上有些梦没再有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知己，寂寞随时看到你，哭泣或欢天喜地可以陪你。是没有差到哪里，相处的还算和气，就差那一句我爱你。可惜不能靠得太近，但愿心存感激，好散好聚我们都清晰，一时很难去解释这样微妙的距离。也许我们都很满意，感情是我们一向来很尊重的事情，现在就静静地维系彼此关系，长大了也许愿意某种感动的东西，一点都珍惜。

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天空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雨中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云后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山后。它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，当我思念你的时候，总是用它的那段来姓名。它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，当我思念你的时候，总是用它的这段来洗我。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天空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雨中，有一现在云后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山后。

进我的回忆，茫茫中有没有你？车声笑声还有那鞭炮声轰隆隆，你在哪里？忍住了最后一点伤心的泪滴，人海中有没有情？现在未来有几个孤独里，我知道要坚强过下去。不敢再远离想你，只放逐我自己，沉迷在风中雨中，往事随它而去。不敢再留你爱你，只放弃这段情，封锁在眼中心中的你的背影。